你是上帝赏的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。你说我是上帝天家，我说你是上帝赏的。你说我是上帝天家，我说你是上帝赏的。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让我和他们一样。我看着你默默地说，哦，不能这样。我想要回到老地方，我想要走在老路上。这是我在这里。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好吗？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，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。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，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。 我觉得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接受，接受分道扬镳，接受世事无常，接受孤独挫折，接受很多事情终究无能为力。学会接受是成长必须学会的课题。 不透、哦、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 现在很多人越来越习惯晚睡了，关于睡眠有几件事情你可能必须要知道。每天晚上睡够8个小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睡眠少的话疾病就会多，身体修复需要不同阶段的睡眠，夜班族睡眠不足病假更多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缺觉一些。睡眠模式呢是因人而异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电子设备会影响青少年的睡眠，社会活动对睡眠的影响会更大，灯光会让人睡得更晚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了。 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偏偏难了难忘记，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却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中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

在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。